盯手机盯150次，你怎么能有时间去跟周围的人沟通和交流呢？ 对对 对， 忽略了身边的人。 哎， 今天我们就来感受复习一下啊。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互动话题是聊聊这个，就是你的家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对，有没有给你下过 评语、啊、这个家人我觉得是这样啊，咱们、哦、因为以前有说过比如说夫妻之间的互相的对方的评价嘛，咱们就这次就说一说，比如说就是父母 亲戚 亲戚， 哎，主要是家里人， 父母亲戚就是那个叫原生的那个啊， 不是不是不是，然后组合的家庭也可以啊， 不是，我是说那个这些关系都是原生的关系，就是父母亲戚朋友，这妻子不是算后来的吗、 啊啊、 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明白， 我不是说那个，就是你的，对、 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老婆说丈夫，丈夫说老婆，这就别说了， 这就别说了啊！对对对，我估计我一说完那个后来的， 那你就说爸妈对你的评价不就完了吗？ 爸妈、亲戚、哥哥、姐姐，对吧？就是家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 不是，哎、好好好， 对， 就是、各自是各自一针儿、啊哎，你们俩之间就别产生。 尤其是，其实我们经常活在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叫别人的孩子的口中。有的人是这样，就别人的孩子。 哦、 当然呢，就有的爸妈可能会，你比如说是这样吧，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好不好？ 对对对， 我来说一说，我爸妈，我爸爸呢？从小到大呢，他经常会这么跟我说。 你从小到大，你爸爸说 啊，对对，我从小到大，我爸经常会这么说我 啊， 不是不是从小到大，尤其小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我已经在监狱里给你预定了一个地方，你知道吗？你再这么干下去， 真的 把你送进，因为我老打架。 哦， 就老打架，我爸就觉得说， 是谁挽救了你这个失足的青年呢？ 我爸爸的棍子。对，这不 爸爸也有点急躁， 对，所以他就是我经常隔三差五跟人就打起来，隔三差五打起来，他就老处理官司。 要不以后咱们俩就别一块搭档。 然后他就说，嗯，我跟你说，你呀、啊，我已经给你预定好一间小房啊， 这确实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急躁啊。 所以这个 领导，这跟大帅一起上节目有没有人身保险？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 给我根， 我已经心平气和，不打架了。 是， 哎呀 啊，我往这边坐一点。哦，明白了，就是家人啊，哎、给您的评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爸爸妈妈这边啊，或者哥哥姐姐， 老爸向前冲还提示了说，大帅你就说个血缘关系。 啊、 哦、啊、哦，对、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对你的评价，好不好啊？ 但是花开富贵，一下就把老婆给当别人家的了。 你看，我就知道，我说了这个话以后，我们说一起之前的一群老婆都会， 有意见。 对对，大概有意见。 很难说，哎，胖，双下巴没了。 这你家人对你的 太表面了，这个 对对你的评价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你看王鹏也说了，大帅那叫血亲和姻亲啊， 那咱就说的是血亲， 血亲啊，咱们说血亲啊。好，来接下来时间 血亲啊，不是不是， 哎呀，说一说这个曾经因为10000个免费停车场广告而名震京城的世纪金源购物中心 啊啊， 到现在已经开业14年了，你对这个广告印象深刻吗？ 是10000个免费停车位 啊，对， 不是10000个免费停车场 啊啊， 那太大了， 啊 对, 啊、对，就10000个免费停车位啊。 总之这也够大的， 对对对，已经开业14年了，但是延续10多年的停车免费午餐如今已经宣告终结了。 哎， 从前天开始，这家停车场已经实现全面收费了。那这次全面收费主要是想解决很多车辆蹭免费停车场的难题。 哦，不是去那儿购物，就搁那儿了。 哎，对对对，哎，但是这个 根本没停满过。 不是这个啊，你确定吗？那地方没停满过吗？ 没停满过，特别大。你去过那商场吗？ 世纪金源、 啊、 在哪儿地方？ 在西头。 哦， 啊，就反正，板场路那边。总之呢，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比如说 走啊走也走不完。 哦，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决蹭免费停车场的话，你要小票不完了吗？ 对，有个证明 是吧？ 是吧？啊， 好，所以还是 收费就是收费， 还是想收费啊？ 但是人家有权利收费啊， 您自己的地儿啊。 好，再来说说东边的事儿。 嗯， 这一西头一东头的。 好， 在通州文化旅游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内呢，由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环球影城地铁站22号顺利封顶。 嗯， 这标志着车站主体结构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嗯， 接下来就要进行钢结构、幕墙及装修施工。为地铁七号线东延明年年底试运行奠定基础。 嗯， 地铁站实行四个进站面分散客流，一共布置了400多个闸机的入口，可以应对每小时4万人的瞬时大客。 每小时4万人， 你想想，它是一个影城啊，旅游区、度假区。 对，刚才王一还说特别想去啊。 对， 这个什么时候建成啊？是。 2020年 是吧？ 急死我了。 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日前正式就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那么根据征求意见稿呢，除了新建、配建两种方式之外，闲置的这个厂房、商场、写字楼、酒店等房屋也可以改建为这类的集体宿舍，但是按照要求，集体宿舍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每间宿舍居住人数不得超过8人。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他不光是堵了，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 嗯嗯。 哎，同时未来呢，还得严格监管。 对 啊。嗯，再来看看曾经红火的赵登禹路电动车一条街近日被关停，原来被占据的人行便道重新变得通畅了啊！ 嗯， 电动车一条街封堵清零后呢，腾退出来的空间将恢复住宅或者引入便民生活服务设施。 嗯。本市呢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餐饮业的品质，包括制定餐饮业后厨和就餐区环境卫生规范等等。首批5000家阳光餐饮企业、50条阳光餐饮街区村将会率先启动餐饮业品质提升行动计划，那实施品质餐饮企业示范标准。2021年年底前，10000家阳光餐饮企业、200条阳光餐饮街区村啊，加入到了餐饮企业品质提升行列。 现在去餐馆，你都能看到一个电视屏显示后面厨房的状态， 后厨的这个 看着，哎，这就是咱们的菜吧？ 嗯，哎，对，其实我有的时候经常会啊，就比如说我们这儿看到有一些饭店买活鱼 啊， 你选哪条鱼？选了，然后好，这个就这条好，他拿到后厨。其实等他出来的时候，我也很难再辨认他了。 哦，明白， 对吧？ 看着这个， 是吧？你就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我选的那条鱼。 这回就看他有视频啊，你可以看呀。 对对对对，当然。 但是有的时候 信任 你判了半天这道菜，结果端到别的桌，也会很沮丧。 哎， 因为确实有先后啊。 嗯。 再来看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北京市初中升学体育考试过程性考核方案2018年修订方案。这个方案明确提出，今年9月1号新升入初一年级的学生将适用这个新方案。其他年级学生继续执行原过程性考核方案，2020年完成新旧方案的过渡。与旧版方案相比呢，新方案将体质健康测试成绩纳入过程性考试当中，同时学业水平成绩在过程性考试成绩当中比重增加到最大。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你的家人啊，尤其是血亲家人对你的这个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评价，就对你是什么样子的评价， 好严格， 还是说就叫你孩子。 我只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只喜欢你叫我孩子，用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可以放心放肆，不必多做掩饰，就叫我孩子，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自然说出心事，就叫决心何必太多言辞，这是我最想要的名字，只有你懂我 日子的心从未消失。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就喜欢你叫我孩子，融化我的姿势，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 看看这个你的家人都对你有什么样子的评价呢？ 对， 我们来看看。 其实到目前主要是爸妈， 嗯， 是吧？ 对对对对对，爸妈、哥哥姐姐啊，舅舅舅妈，对吧？都可以啊， 都给数上啊。小爱说，今天也不是我的最后工作日，明天还要加班呢。 哎，好好好。 我妈对我的评价就是，除了找不着对象，其他都挺好的。以前呢，我妈是念叨别人家的孩子，现在我是她嘴里别人家的孩子。 哎呦呦，哎呀，这你看看， 明白了， 你得马上把这个缺点堵上，是不是啊？来看一下这个 大帅， Tina 大冰冰说了，从小到大，我在别人眼里，那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哎呦， 那家伙夸的我哟，简直就是遭人恨的，没朋友那种。可是，在我妈眼里，又丑又懒。又没能力又不孝顺，曾几何时我自卑的简直都快生无可恋了，后来发现我真没那么糟。 妈可能是怕你骄傲。 嗯，对对对对。 但是打击是不是有点太沉重了，由里到外的批判。 当然也有一句话 啊， 知子莫若父啊。来来来看 这个摩托儿说，我妈对我的评价是勤劳 哦， 随他。 哎呦，好，就是这种自夸的，是不是也随是随他的？ 拐个弯儿。 嗯，好， 随他。 再来看看啊，还有笑笑小虎妈妈说我们刚才那条新闻呢，就说世纪金源那边 啊， 他说怎么没停满过啊？王姨，你可能去的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我去他都满满的。 哎呦， 主要是周围小区的人都蹭免费，说现在这样太好了啊，这是支持的。一看你就是经常去世纪金源购物的。 停车。 对对对对啊。来， 好，那挺好的。 还看看 还有 小葵说，我妈说我是洋印儿两面光 啊， 就是因为我爸我妈一旦拌嘴，我就会找我来给他们评理。啊、那我当然两个都不能得罪了，那不两面光怎么办呀？ 哦，嚯，这父母吵架找你评理， 那 这活真难干 啊！ 要我就先。提前跟爸爸妈妈先讨好价，今天你出多少钱？嗯， 所以要不然怎么？我姓张，嚣张张说了，大帅是不打架了， 嗯， 改骂街了。 哎呀， 哈腰骂街。 哎，这个我其实刚才我在想哈， 啊， 我是现在我刚才本来想说就说了上半句，我本来想说下半句了，说我现在已经不打架了，改成骂人了。 哎呀，我告诉你，我给在、这在哪儿给你预定个位置？ 骂人， 我在安定都给你，但是这不合适啊，不好。 好的，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进行文字交流啊，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嗯， 你在你的家人那里曾经得到过什么评价？ 嗯， 或者是你可能你现在已经成爸爸妈妈了，你的孩子有没有给过你什么评价？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条特别让我感动的一条微信 哦。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Angela 宝儿就说了，送儿子去幼儿园上学，儿子说我是他的天，我妈妈是万能的。听完以后啊，我特别的高兴，但是瞬间又倍感压力。 嗯， 哎呀，其实 宝贝儿下一句说了什么？ 没有，其实可能对于在每一个孩子眼里， 哎、 那个父母都是超人。 超人，嗯， 对他，你们就是他们的超能力啊，所以这个加油吧。各位听众朋友们， 感觉就要告别了这个节目， 加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这个咱们来看一看，一组文化热点啊。 好， 最近有一部电影，哎呦，真的没有想到，当时光听名字。 本来还想还被 一般 还被吐槽过， 对， 叫超时空同居，但是他却成为了国产爱情片的黑马，说没有撒狗血，没有前任，国产奇幻爱情喜剧片《超时空同居》就这样默默的火了。凭借着一路看涨的口碑，影片的票房也是持续逆袭，上周五开始上映，目前票房累计已经突破3亿元大关了。 哎，那么影片讲述了来自1999年的陆明和来自2018年的谷小娇，由于意外的时空错位，不得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一系列故事。 嗯， 演技自然，故事流畅，不套路不矫情，是观众对影片的主要评价。而在影片的背后，则是年轻女导演苏伦在电影之路上长达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她的故事可能会对今天普遍急于赚钱的影视业有些启发呀。 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位苏伦啊。 嗯， 如果您去看电影之前能够再了解一下这些背景故事，可能您会看电影的时候更有感触。这个苏伦啊，是内蒙古人，他其实一心想学电影， 有追求， 但是在2000年却阴差阳错的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电子电力工程系。 哦， 哇，这差得有点远。当时他认为这没关系，你只要让我去北京就行 啊。 但是等他来了以后，才发现隔行如隔山 呢。嗯， 入学后的苏伦是失望至极，为什么？因为他们同学聊的都是高等数学。 那是啊，人专业都是这个。失望之下呢，他和朋友还是没有放弃这个文艺，是吧？组起了乐队，但是谁想到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柳暗花明。 嗯， 乐队主唱的音乐老师刚好认识冯小刚剧组的副导演， 火， 这个一点都不圆啊，这关系。 嗯， 而这位副导演正在物色一名助理。 嗯， 苏伦说，我当时听了觉得，哇，这真的是我一直找的机会，忽然间就出现在眼前了。他都没跟家里人商量，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退学。 退学，我这有点， 就加入了冯小刚的大腕剧组。 嗯， 跟着剧组整个走下来的过程，我更加坚定我热爱的是什么，也更加坚定了我是想成为剧组的一员。 嗯， 当时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人生特别重大的转折。 对，那之后几年呢，苏伦跟过好几个剧组，拍完了中读完了中戏的导演系，他还是徐峥第二部导演的长片《港囧》的执行导演。那拍摄《超时空同居》也是徐峥提议的，剧本一直改到第六稿，徐峥才通过、啊。 对，如今大伙看到的这个《超时空同居》呢，相比苏曼最初的构思已经丰富太多了。它不仅让电影里的奇幻元素变得更能自圆其说，还将一些生活细节也放进去了。 嗯， 另外呢，《超时空同居》也借鉴了苏伦喜欢的一些电影，比如说好莱坞经典的爱情喜剧《当哈利遇上莎莉》，以及《盗梦空间》等等。 嗯，不过观众可能是不太了解这些幕后故事的啊。 嗯， 在观众看来，《超时空同居》的成功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雷佳音和佟丽娅之间那个奇妙的化学反应。有人看完电影之后就在网上评论说，这一对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演员眼角流出的爱意，他们一笑我满眼都是星星，漆黑的电影院里瞬间变成了星辰大海。 这评论也会够会说的， 这个真的是、啊、 这不是一般的评论吧， 专业的。 通过《黄金大劫案》《绣春刀二》《和平饭店》等作品的雷佳音，这几年留给观众的印象大多是充满喜感的，但是苏伦觉得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他不说话的时候有一层淡淡的忧郁，而一笑起来整个人又那么阳光灿烂。所以片中雷佳音同时演绎1999年的陆明和2018年的陆时义，两个角色的性格貌似但是这个两极化，但演起来他却是游刃有余。 有故事的导演。 但我坦言啊，这耽误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是什么呢？ 嗯， 是说徐峥监制。 徐峥怎么了？徐峥不挺好的吗？ 哦，那个人品味 啊、对，就是每个人喜好不同。 对对对 啊，好，来 不好。 来看一下这个，再来说一下电子产品吧，这是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啊。 嗯， 就是当前使用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的青少年、儿童。年龄日趋低龄化， 昨天我还听说1岁半的小朋友就会给他姥姥发微信了。 嗯、哦，而且使用时间长，用眼间距离短，直接导致了近视的发生。那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杨晓慧透露说，目前近距离用眼已经成为了影响青少年近视发展的首位因素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多关注一下家人吧。 对啊。 然后或者是去看看美丽的花蝴蝶。 孤影又无限，从前，你如 丝锁链，细细不沉眠。何时才疲倦，不飞不收敛，我不能了解，总是爱上泪。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盼能忘了你能写一些。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日日夜夜等着你，想了念了你能体会。 哎呀，来看看啊 ，Mars 说了，临上班之前，我问我两岁的儿子，爸爸帅吗？儿子果断的回答说帅。然后我又问谁最帅，我儿子果断的回答说爸爸。哎呀，这个评价我很满意啊！我就想说 Mars， 你说你欺负一个两岁的小孩有意思吗？啊，你欺负他，你家里就一共就一共好吗？一共就一个男人，对不对？他还不能算个男人，你儿子算个男孩吧？你问他谁帅？他要真回答王叔叔，我问你心里承受得了吗？ 我可以承受。 来看 到底说，我家所有人包括奶奶大爷大妈都说我说话噎人，由此引发的争吵不计其数。 哦， 我现在30多岁了还这样呢啊，不过有所改善啊。我们可不敢反驳您。 来看一下， 噎坏了。 北北说了 啊， 我们家人对我的评价是这样的，一天到晚不着家，还没个对象。 那你在干嘛呢？ 这个我估计他们家人在 耐人寻味。 哎呦，今天晚上没回家，哎呀，跟对象出去了，大家别找别找。哎，结果30年过去了， 这个耐人寻味。 对对对，你到底出去干什么了？ 小马说啊，正在开车去金源附近上班的路上 啊。 每天停车现在需要60多块。你看，他就方方面面啊。 我们终于找到了蹭车的啊啊，好。 嗯，对，我是你的说，从小我妈就说我是小猪，到今天我就哼哼，没事我老哼哼，谁都别睡啊，哼哼，老是他老是哼哼哼哼，怎么发出我都 就哼哼，怎么着？这个今天到今天我哼哼的声音，谁都别睡，哼哼哼哼，这个哼哼吗？ 这个不是小猪吧？ 我这是牙疼啊！来来来，看一下啊！哎呦，还有几位，就是让我。就是听了特别感动的，我觉得一会儿 广告之后 再跟 大家再分享哈， 好不好？ 但千万别像 Lucifer 这样 是吧， 啊，说了我妈老说我脾气大，老犯混蛋，四十岁的人了还这样， 哎呦， 这不好。 广发银行信息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接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7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步骑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杏石口店62596668。 谁说魅力得来不易？拉曼度零度配备超广角全景天窗，8英寸大屏导航，购车即享3成低首付，2年零利率。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011111。 一路向东是西吉，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因，4006767967。 帕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11111。 Emoji 联盟集结啦！中国黄金获得 Emoji 授权，6月16日酷炫金饰趣味首发，当日到店购买 Emoji 产品即可砸金蛋，免单大奖等你来。

祈福平安，就在菜白首饰。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你的家人对你是什么样的评价。当然我们这个家人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限定，指的是你跟你有血缘关系的这些，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啊、姥姥、姑姑、舅舅、妈妈啊，等舅舅、姨等等的啊，这些有血缘亲戚的啊，这些朋友、这些家人对你是什么样子的评价？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嗯，我看到卡卡在7点46分的时候提示大家，京藏高速进京方向水屯桥南最内侧车道停了一辆车，而且没有摆警示标志，很危险、啊，这个是有点危险。 对，再来看看那个 Nancy 心情备好说了啊，哎呦，这女儿，她说我带女儿啊去西单的图书大厦，买完书以后在路口等车，9岁的女儿突然跟我说，妈妈，我在这里看了这么长时间，走过去这么多人，只有你是最美的。 天哪， 这是个什么宝宝？ 哇，宝宝这说的是实话， 宝宝是不是不想让你给他买书啊？ 我的妈呀，哎呀，是因为既没有头像也没有名字的朋友说、啊、说我兄弟父辈兄弟5个、 哦、 到我这辈就有这么一个男丁了、嗯、整个家族都宠爱着我，从来没有受过委屈，如今30而立的我依然活眼里能看到溺爱，在他们的眼里还看到溺爱、 哎、那但是我觉得啊，一般我知道像这种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一般他的心理成熟年龄会比较低，就是会比较晚 晚 啊、因为他都是被宠着的嘛、哦哦、 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接受挫折的能力也不一定很强，你不要说人家了、 嗯、哦，好， 我不知道啊，这位朋友因为也没有名字也无从说起， 来看一下 过去吧。 这个晴天说了，我爸妈从小就夸我，我就算传说中的姥姥疼舅舅爱的那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哎呦， 但是我妈就说啊，你哪都好，能不能收拾收拾你那个房间，别老是驴粪球表面光。 对，因为其他夸你的人不负责收拾你那房间。 哎，对，只有你妈妈能见到你光鲜的表面下最后的那一点， 最后妈妈都得处理呗。 嗯， 巧克力说爸妈高兴的时候想让我帮着干活的时候就喜欢我，就叫闺女、嗯、啊，平常没事直呼我大名、嗯、出嫁的时候给我老公说，哎呦，我们家闺女脾气不太好，又不爱说话，但是比较能忍耐， 哎呦， 不爱说话，脾气还不好，能忍的那是干嘛呢？ 哦， 让他和家人多担待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对我的评价。 哎呦，这个就是心里还是、 哦、感动、啊， 对，有点感动。就是等出嫁的时候听从嘴里听到了对自己的评价、嗯， 但是不妨碍需要你干活的时候喊你闺女。 哎，好，来看一下啊，有位红旗的标志啊，问看到我了吗？我们看到了， 看到了 啊，不要刷屏、啊、 嗯， 来看看还有那个 火花塞。 哎， 我在我家里边人评价能干。但是性子太直，不懂圆滑、嗯、 哦， 这怎么办？ 性子太直，不懂圆滑，这很难改啊！就跟那40岁的那哥们儿一样啊！ 哎呀，那个还是改改吧。 那个笑晨说了，来，我说说孩子对我的评价。 嗯、 我小学3年级的女儿对我的评价是3多2少。 哎呦， 都总结成词语了。 这孩子现在怎么聪明的这么早呢？都 3年级，我告诉你说，他懂的东西不比咱少啊。3多2少，他说 傻点吧，这是 干活多、 哦、 挣钱多，陪他多。我想知道你能够做到这几点，就是尤其把挣钱和陪他能够兼顾， 对对对对对， 这很不容易啊。 难道陪他就有收入了吗？ 对啊，那两少是什么呢？吃的少，睡的少。 哦，那知道为什么 了。结合前面的干的多，吃的少。哎呀，你这是、哎、你是极品呐。 睡得少吗？来陪孩子吗、 啊、对对，光吃不叫什么光干不吃啊，这属于啊。 哎呀，太辛苦了。 哎呀，好。 君儿说主持人早， 嗯， 我小时候我妈对我的评价就是懒、 哦、 被子都不叠，我觉得我冤枉、 哦、 你说被子这个物种不就是用来盖着用的吗、 哦、 你叠上之后晚上是不是还得摊开呀、 啊、哎呀 多么麻烦。 你把它翻过来， 就你后面这句话充分证明了你妈妈是评价是对的。你要这么说，是不是 还加一评价？ 你这别吃饭了，是不是？你这早上都嚼过了，你中午再嚼一次，多累人呢，对不对？哦。好，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互动交流。 对对 对， 对， 说一说你的家人，就是血亲家人对你有什么样子的评价，好不好？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几位新朋友，上瑶和山长，还有红旗，天天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 对， 你们可以发文字过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比赛。首先关注一下丁彦雨航。 哎，北京时间的前天呢，现效力于 NBA 休斯敦火箭队的中国男篮国手周琦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与另一名国手丁彦雨航一起吃饭的视频。哦，原来呢，丁彦雨航目前正在美国进行康复训练，并将随达拉斯独行侠队征战 NBA 夏季联赛，因此呢，他将无法在短期内回国与中国男篮红队合练了。 到美国之前呢，丁彦雨航已经向红队教练组请了假，并且得到了教练李楠的批准。他坦言说，自从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后，给予国家队球员很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这才令他自己可以在过去这两个夏天心无旁骛地参加 NBA 球队的特训和比赛。因为姚明他是球员出身的， 有经历， 他是知道球员内心的那种感受和他这个 需要很多 对，还有高水平的联赛能够给球员带来的是什么，对吧？ 在美期间呢，小丁将跟随金州勇士勇士队球星杜兰特的私人教练克里斯布里克利一起训练，以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并且尽快的熟悉 NBA 球队的打法和技战术的要求。此外呢，红队主力控卫赵继伟目前也在美国进行康复治疗，这将让今夏代表中国出战雅加达亚运会的红队有点缺人了哈， 啊，闹人慌，啊， 对，主教练李楠呢已经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以上三人的支持，并表示会利用现有球员打好亚运会的比赛。 实在不行我去马街去， 哎呦我的妈，也不一定听得懂啊。 啊，没有。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体育的比赛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女排的比赛吧。 好， 啊，昨天晚上又进行了一场比赛，这个中国队对塞尔维亚队啊，中国队又输了1-3，这等于说是四场比赛小组赛中国队是输了三场啊。但是呢，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一届的比赛，这一次的比赛，郎指导就是要锻炼新人，他是不管遇到多强的队伍，他都是让新人来出场，都是来新人出场， 所以结果可以预想， 对，这个时候输得起啊， 对，你不让新人成长，到时候有青黄不接的时候怎么办呀，是吧？啊， 你看啊，他让新人上去以后啊，有一些新人他就暴露出一些问题，然后暴露出问题来以后呢，这个郎指导的一些话语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比如说。那个有一位，我们来看一点花絮啊，就是李盈莹，在结束了第一场跟波兰的比赛之后， 比较自责， 他就很自责，他给郎指导发了微信，觉得自己啊辜负了他的期望。他说我很自责自己没有打好，打得很差，其实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但是自己太年轻了，也没有经验，承认自己技术不是很好，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你看这第一步啊，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对吧？感受到来自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运动选手的压力， 对、 这就不容易啊。只要老在自己队伍里是优秀的，他就有时候容易沾沾自喜。 对， 这可能郎指导也是真的有自己的用意哈。 对，这就是成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香港公开赛展开正赛的角逐，张继科遗憾出局。在男子单打首轮，张继科在一度3-2领先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他连丢两局，以3-4惜败给日本的吉村真晴，被淘汰了。 这个不属于锻炼新人的情况 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女队吧，好吧？ 对， 那么世界巡回赛哈，也是香港公开赛也正在角逐嘛。那么中国队是有喜有忧啊，刘诗雯呢引领八位中国女单闯过了首轮，日本名将石川佳纯啊在首轮也被横扫淘汰。中国女双呢有两对组合进入了八强，男双就是全军覆没了。 哎呀 哎呀，这个男同胞怎么会前两天那个主持那个主播新势力我们电台的这个主持人比赛的时候 啊， 最后前三甲都是女同胞。 哦， 当然我不是说我心情不美好啊，但我也希望， 我相信你看到获胜的都是女同胞的时候心情一定是美好的， 想到了你， 因为不会想到啊会有很多女同事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 不过这样可能我就不会过早的被男同事踢掉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玉石之王翡翠是五月生辰时，寓意幸福美满，祈福平安。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展出万上风情等多款翡翠新品，更有玉石文化、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等您来。文化沉淀，祈福平安，就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都得到过什么样的评价。中西庞德说了啊，这个小时候特别淘，一请家长回家那就是一顿暴揍，我妈每回一边摘皮带一边说，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皮的。我爸在旁边默默地瞅着整个暴力的过程，然后嘴里默默地念叨，冤家，这就是一冤家。 哦，把家人气到什么？ 你家里是女子单打呀？ 怎么妈妈姐时代这个妈气到什么味儿、啊？ 这不是每个家庭不一样、 哦， 每个家庭里负责这个主攻手都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 这个家庭 红脸白脸不一样、 啊。对，这个家庭里是妈妈主攻啊。哦， 可能轻一点吧。 来看看， 白羽化为仙说，小时候我妈总是说，你看人家那谁谁都学会做饭了，老帮人家父母做家务，学习成绩多优秀、 哦、 经常去做体育运动，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突然发现结婚之后总是跟别人夸我家闺女多孝顺，给我买这个买那个，我们家闺女哎呦工作好，哎呦就我们家外孙女漂亮，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哎，其实这样是这种的，你看这家长，你仔细研究研究，当着你的面的时候那肯定说别人好，但是你要真出去的时候， 那就我闺女最棒。 那绝对的是吧。 你有闺女吗？ 哎，那不比如说有一个词儿叫什么什么，总是别人的好，孩子总是自己的乖嘛。 对 对, 对, 对 吧。啊，来看一下杨小仙儿说了啊，我妈和别人评价我的时候你知道是怎么评价的吗？她说我闺女呀、啊、哎呀啥都好，缺点吧就是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哎呀， 在家评价我的时候呢是这样的，你说你这么多缺点将来谁娶你啊，谁娶你，真是亲妈呀。 但是这里边好像有一个共同的内核， 嗯， 太优秀了和缺点多最后都可能是难以找到对方。有没有？ 有 西爱说、嗯、我妈总说我慢， 嗯， 但是我工作什么的效率还行啊、 嗯、 我生完孩子之后起名字去，人家给我闺女起名字叫马曼来。 哦， 我妈说了，我闺女你叫马曼来、 嗯、 你妈叫张来曼。 马曼来，哎，这名挺好听的， 挺好听的， 哦，真挺好听的。 对， 那个呼噜呼噜瓢下不着啊、哦、就说了啊，这个这应该看小时候经常被吓着啊。主持人早上好，小时候家里亲戚给我的评价就是心眼多，那会儿啊、 哎、 没觉得怎么着，现在明白了，只不过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比较周全，这应该跟心眼多不是一个概念吧？ 不完全是一个概念， 不完全一个概念。但是我想说，如果这个人他考虑事情不周全的话，他心眼是多不了的，对吧？他只有心眼，他只有考虑事情周全，他才能想出主意来。哎，人感觉心眼多，你觉得呢？ 好像也不是，有的人就对自己的事儿心眼特多。 嗨， 脚印说，早晨送一年级孩子，他说他们班谁谁考试总考100，就特别快，佩服的不行。 嗯， 我对孩子说，来来来，爸爸上学时就是那样的人。 还有这属于自我评价啊， 自我夸自己不带的啊， 好有意思吗？爸爸上学时就是这样的人。 那然后孩子来了句：“那是你是我爸爸吗？” 爸爸，你变了。 来看一下那个我看 Casper 说啊，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你了啊。 冯玉说：“我小时候，爸妈老说我是割耳朵大王。 嗯， 每次爸妈给我5块钱让我买东西， 嗯， 买完回来毛都不剩下一根儿、 哎， 怎么每次都花的那么干净呢？ 嗯， 割耳朵特别彻底 啊， 就是他剩下的钱，他可能自我都那个， 就都已经处理了。 嗯， 各种 别着急， 妈妈，我凑了个单， 凑了个 免运费。来看一下，匆匆忙忙说了，主持人好，我妈妈她老说我是什么？你看人家结婚6年俩孩子，你呢？”连毛都没有，连毛都没见着。你哎，你可以这样回老妈：妈呀，我要真生出一个来带毛，你还敢见吗？ 要么你爸拿棍儿打你，有这么噎老妈的吗？不得解皮带吗？ 对，开玩笑嘛，哪敢自己这么跟妈说话？ 知道了吧？这是交给你说。 对，我自己怎么可能去说？ 我不说，我不说。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它生来豪气 S 级豪驰动力 All Drive 全领域大七座尊荣空间 Super Pilot 智驾辅助全新智能系统，全方位满足消费者对豪华科技的追求，其售价为 16.88 到 25.18 万，同时荣威 RX8 所有车型可享受2年零利率贷款，最多67超长优惠利率，加上用户全生命周期流量减免优惠政策，是新时代出行购车的绝佳选择。 荣威，我就要天天这么给你播，你要是不投一年，你都对不起我。 那可不嘛，明明30秒，他给念了1分钟吧。 来， 不容易啊！ 关注一组文化资讯。 好啊，来看看哪有好玩的了。 嗯， 导演贾樟柯宣布他的新片《江湖儿女》定档9月21号，由廖凡、赵涛、冯小刚、徐峥联合主演。 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邱礼涛执导的犯罪动作悬疑电影《泄密者》宣布定到6月22号，这是一部纯正的港片，片中最警匪飞车元素加台前幕后的香港团队，这个都会让你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港片味道啊。 嗯，另外呢，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上，电影作品之间的角逐夺人眼球，但其实比台前的竞争更为激烈的是幕后各大影视公司之间的版权争夺战。 哦， 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获奖影片《小偷家族》和评审团获奖影片《加百农》两部佳作呢，中国发行版权都已尘埃落定，由陆化影视传媒公司收入囊中啊。陆化影视也表示，将会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争取让这两部影片能早日同中国观众见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著名作曲家关霞今年一直担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团长，今年他刚刚从团长的位置上退休。日前在北京音乐厅北京现代音乐节邀请关霞举办他的首次音乐会，音乐会由著名指挥家汤姆海执棒，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演出了关霞创作的歌剧《悲怆的黎明》，还有那个《木兰诗篇》和蔡文姬的选曲。 另外呢，一向以热热闹闹的群众文艺为特色的文化馆，如今也有了专业音乐厅，朝阳文化馆肖邦音乐今日投入使用，这也是全市首个开在文化馆里的专业音乐厅。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莫言书院、田青书院、田黎明画室、杨飞云画室、何家英画室、赵建成画室和吴玉霞乐坊等7个工作室日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揭牌。中国艺术研究院啊， 中国艺术研究院。 嗯， 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近日颁奖啊，获奖作家分别是长篇小说奖得主赵本夫，获奖作品《天漏意》，还有中篇小说奖得主王安忆、张悦然，获奖作品分别是《向西、向西、向南》和《大桥、小桥》。短篇小说奖得主莫言、樊建军、双雪涛，获奖作品分别是《天下太平》、穿白衬衫的抹香鲸和《北方化为乌有》。微型小说作家奖的得主是蔡中锋。 孔雀旋转着比例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好，看看，这个 现在 怎么了？ 了不得的小朋友 啊啊、你说， 阳光灿烂说王毅大帅早上好 啊、 我儿子给我的评价是，绵里藏针。 哎呦， 我天哪！说不管他做了什么事儿，好也罢，歹也罢，最后都要归结到以教育他的方式结束。我说我有那么恶毒吗？我这么温柔的妈妈上哪儿找家？ 哎呦我天哪，你儿子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 不过这个成语用的 这好厉害， 特别精准， 特别精准，很厉害。 教育到 你儿子这个文学水平不错啊， 不低 啊。小涛也说了，小时候呢和父母还有奶奶住在一起、整栋楼居住的都是一个工厂的家属，我出门和回家只要看见上年纪的爷爷奶奶都会礼貌的打招呼、 小时候都这样。 哎，每次我奶奶出门在小区里总能听见大家对我的夸赞，说你家大孙子真是个好孩子，你真有福气。奶奶回家后对我的奖励自然那也是少不了的。 哎，北京人讲究这个，你见面得叫人 啊， 爷爷好，奶奶好，奶奶们好， 哎，好， 爷爷们辛苦了啊，走，继续打球吧。 你这听着，你有没 有要多呀？ 对， 一丈魔说，我妈对我的评价是，上学的时候除了学习，其他的都灵；工作以后除了工作，其他的都灵。吃喝玩乐，竹木牙角，古今中外，琴棋书画，花鸟鱼虫，游善各种雕虫小技。 哦， 不务正业呗，我感觉 是不是？哎，小小鱼问啊，说每天就都是半点开上车，准时打开广播听半个小时你们的节目，我就到单位了。但是今天我没听到互动话题，因为我休息，还听你们节目。今天话题是什么？说我们今天说的是你的 家人， 尤其是这个血亲家人啊， 哎、 父母，这个哥哥姐姐什么的，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评价？ 对、 啊，月光下的白毛黑猫就说了：“哎呦，我天， 真绕腾 啊！全家对我的评价两个字，吃货，标准的吃货。好在不仅 爱吃， 还爱研究做，所以全家都爱我这个吃货。 那不是一般的吃货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2018年款路虎发现，携全新入门款车型震撼上市，超大车身尺寸，配备智能折叠全尺寸七人座椅，超越同级的豪华配置和无与伦比的全地形能力，伴您发现更多境界。大漠绿洲探索启程，带您一起发现酷布齐之美。试驾报名汇通路华四会中心85796633，汇通路华信实口店625966668。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 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5月24至27日 Music 北京，北京国际乐器展会八方龙秀聚四海芳华，全球乐器的盛会，三元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上汽大众途昂一周年十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五次专业基础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两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心有所属，图有所想，购途观丝绸之路版，立享两年零利率、5000元保险补贴及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很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最近这几天天气怎么样啊？怎么感觉周末又听说要下雨啊？ 是的，没错。但是周末这个雨呢应该是不是很大，它属于阵型降水。不过呢，阵型降水的特性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所以说呢，即便是比较弱的雷阵雨也要防止局地的短时强降水。所以这一点的话呢，礼拜六这个还大家还要收听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呢，这个北京天气当然是不错的了，天上有点高云，高云呢是冰晶结构的，所以对光照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在户外会感觉到早晨起来光照就比较强，所以呢气温的上升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中午前后呢应该说天气有点热了，所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另外一点的话呢，今天夜间天气啊，就是后半夜天气逐渐转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9度上下，所以呢今天天气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周六刚才讲到了北京有比较弱的雷阵雨，这个雷阵雨的出现时间，而且呢某个地区的发展强度还需要看雷达回波的具体情况，所以说呢明天出行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有其他事情安排的朋友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周日呢应该说是天气是不错了，大部分时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是北京。那么京津冀地区呢是这样，就是说呢明夜这个河北北部恐怕雷阵雨要比北京要强一些，河北的中南部基本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么呢这个个别地区会掉点雨点，但是整体是不大的。这个就是京津冀河北地区是这样的。那么呢就关于降水问题，这个昨天啊江苏、上海、安徽、云南、海南岛局部地区啊出现了大雨或是暴雨，新疆甘肃南部、青海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中雨，伊犁呢还有甘南和定西青海的黄南等地呢有大雨。实际上来讲呢甘南局地有些地方 达到了暴雨的程度，雨量呢达到了62毫米。未来两天呢，黄淮南部、江汉、江淮还有江南北部有大的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28号，就是25号到26号，河南东南部、这个苏皖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还有湖北的中东部、西北部、湖南的北部，还有贵州东部和南部、重庆的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偏南地区、江苏的南部、湖南北部有大暴雨，雨量会达到100到160毫米。上述地区呢，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烈流天气，所以去这些地方的朋友，一个是不适宜游玩，另外一个呢，假如在那个地方，一定要注意防雨。另外一点呢，连续的降水会造成一些次生灾害，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其他地区是这样的，25号到这26号呢，这个受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华北、中北部啊，会自西向东有一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呢，25号8点到26号8点，新疆南部盆地、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还有甘肃的河西啊、宁夏的北部，这些地区呢有扬沙或者浮尘天气。其中就是南疆盆地和内蒙古西部局地会有沙尘暴，所以呢，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沙尘天气预报。整体来讲的话呢，在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地方应该说呢，天气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去旅行。但是呢，个别地方，比如说这个长江这中东部地区，这个降雨需要进行防范，另外一个西北地区的风沙天气也需要大家关注。 嗯，主持人，那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刘工，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叫做这个天空上的云叫冰晶结构，然后这个云还有各种不同的结构吗？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高云呢，它这个距地面的高度比较高，所以说呢，它这个云层基本上都是冰晶结构的。那么咱们下雨的云，它这云层比较厚，有水滴结构的，有冰晶和水滴混合的，还有冰晶结构的，是一个整层。比如说咱们今天下雨了，可能是连续降水，降水比较大，那么它的云顶高度可能在6000或者7000，那么呢在4000米以下的，它属于这个冰晶和这个水滴合并的一个云层，那么在2000-3000米以下的，大部分还是以过冷水滴为主的那么一种云彩。所以说呢，这个有冰晶水滴结构的云才有可能产生降水。那么云越厚，它的降水可能性也是比较也 就越大。哦，好的，谢谢您刘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啊，和天气小常识，谢谢您。哎， 好， 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一起稍后关注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东五环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另外呢是东三环分钟寺桥到金广桥南向北，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五环广顺桥到五元桥西向东，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另外还有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东向西，建国路四惠桥到国贸桥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以上的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大家，请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绪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您的家人，尤其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对您的评价有过什么样子的啊？那小周说了，我妈对我的最高评价就是你太像你爸了。他有没有经常打你啊？然后那个说 宣泄， 说这个从小到大呢，许多亲戚都说我和我爸小时候一模一样，有时候被接家里座机 打电话 啊，人家都以为是我爸接的，连声音都像啊。也许这不是什么成就的，有成就的评价，但是却是对我，却是我最喜欢的评价。 哎呦， 你这 这么 会 说话， 会说话了这个啊！ 但是真的有时候这个，我接电话人家以为我也是我爸。 哦， 然后后来我就感慨，我这4年也是白念了，我爸没念过也很好。 不，我走路就是有很多人看我背影，以为是我爸。就是、对对对，走路的那种 叫老范， 那个姿态，就那个、那个神 态，一样一样的， 腿的八字角外八字啊，都一模一样啊， 可得劲儿了。W 小姐说啊，那还能评价什么呀？就是漂亮呗。 哎呦， 习惯了。 还有一位朋友啊， 我们不习惯。 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雨林零自然景观啊，就说了，佳，我哥们儿媳妇儿。今天早上为了听你们节目用力过猛，已经乐得岔气儿了啊。 这是不是发到别的频率发错了？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佳，我哥们儿 啊、他哥们儿媳妇儿叫佳， 不 是要发给咱们的佳，反正两种可能吧。 佳，哦，咱们，哎，我以为王一，哦，你叫王一，我叫大帅，我们这儿没有佳，佳， 哎呀，你真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哪有跟咱有啥关系。 哦， 快把他删了。不是跟过去说再见， 我会转发给佳，好吧、 跟过去说再见，说我的家人对我的评价就是心思重， 嗯， 说话滴水不漏， 哎呦， 缜密， 哇、哦， 那你肯定不是冰晶结构， 那、 是冰晶结构， 你是冰晶混水结构， 对，就漏下来了。 来来来，看看啊，还有一位那个山长说了啊、我妈说我小时候啊太淘，每次都想打死我， 我的妈，这比你们家还严重点吧？ 哎，这个这我估计我爸应该还没到这个程度啊。 对对对，这下了毒手了，这是。 哦，他说你我就跟你们说说我曾经干过什么，我玩火把澡堂子给烧了。你 那是一个完全， 那是一个充满水的地方，你都能给烧了。嗯，确实，你妈的想法是对的。 这气死人了！ 对对对，这都太大了。 这说到用火安全，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哎，你别说，我也曾经点着过一个东西，把电线都给烧了。就是 我也想打死你。 就点着了一，就是那个你知道，这个有农村有那个储存的那种冬储的那种，比如说麦秸、麦秆啊， 我知道， 草垛呀、啊，我就给它点着了。上面是电线。像这其实是这样，我们几个小伙伴是在玩消防游戏，就是谁那个人点着了，其他人说着火了，我们去救，然后拿土把它给拍灭。 啊、 结果轮到我点的时候，我点的可能比较好，它 火着的比较大， 哎呀， 然后他就 你这也没少挨打吧？ 控制不住了。 对，所以这个消防游戏不叫游戏，演习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陪伴下那个进行啊，小朋友不要玩火， 哎 啊。会尿炕的，我只能采取传统方式。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我要先读一条，有位叫磊磊的啊，那磊磊跟她老公正在研究 啊， 说为什么咱俩每天早上互动总是读不到咱俩呢？ 哦，那赶紧读一个， 看到您了，看到你了，磊磊啊，那个一会儿读您的互动的内容啊。 行， 接下来我们先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啊。 好好好， 第一个就是要说的是故宫全年周一闭馆。 为了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保证平安故宫工程的推进，曾一度在暑期实行周一不闭馆的故宫呢，决定自六月开始实行周一全年闭馆，但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 自2013年开始，基于不断增长的观众数量对古建筑和文物造成的压力，那依照国内外博物馆均实行周一闭馆的惯例呢，故宫博物馆开始试行周一半天闭馆，并在积累了相关经验的基础上，于2014年正式实施除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和暑假外全年周一，就是全天闭馆。 哎，对，今年呢是平安故宫工程后半程的关键一年，各项工作都进入到实际实施和攻坚克难的阶段。同时呢，展陈提升工作也是近两年工作的重点。院内各项固定展览和专题展馆正在进行调整和提升，希望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因此呢，故宫博物院决定自今年起，在七月到九月的暑期也实行周一闭馆措施，让连续运转的古建筑空间、展览和服务设施得到喘息。也为平安故宫工程呢顺利实施争取多一些的时间和空间。其实这是对的哈。 对，就像人喘气也 是，是是，他更脆弱了，你像他多大岁数了。 来看一下圆明园这个管理处近日启动远迎观这个遗址的加固保护工作，预计在十一前完成。远迎观只剩下巨型雕柱、石龛和石屏风等石构件，那支撑石构件的夯土台已存在悬空玻璃裂缝、植物滋生以及霉菌等问题，急需要修缮啊。 对对对，那修复过程呢也是全程对外开放的，游客既可以参观大水法和远迎观，也可以呢目睹文物修复的过程，但是出于文物安全的考虑，游人必须在安全距离外进行观看啊。对，这个对您对他都是安全的。 对，你别进去到最后啊 碰着您就不好了， 成了观的一部分、就不太好了啊。 我们也不需要倒是。 来看一下、这个阔别14年，这个老马凯地安门重新开张了。 对，时隔14年马凯餐厅在故地重张，这个船拐子肉啊、豆豉辣椒蒸活鱼、荷香软蒸银鳕鱼等一度从菜单上消失的老马凯经典菜将重回公众视线。眼下呢，马凯餐厅地安门店正在进行开业的筹备工作当中，最快6月中旬前后就能试营业。 这个马凯餐厅啊，它创建于1953年，是北京最早的湘菜馆之一。开张之时，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亲自为其剪彩、很多社会名人都曾经是马凯餐厅的座上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马凯餐厅生意特别红火，每天大堂里的人那是满满当当啊。 总之还是这个，到时候赶紧大搜索得搜一下呗。 是，这是吃喝玩乐是吧？ 对啊，重要一环，老字号回归啊！ 哎， 老北京回归京城的味道。 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这档节目啊！ 在这个原址恢复，我觉得别有一番风味了。 对，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海棠与月季进入到了盛花期，昔日灰头土脸的通州内环路变身鲜花大道，垂丝的海棠形成粉色的花带一路绵延，车行于此犹如驶入一片海棠园中。道路两侧的月季花，红色、白色、黄色等五颜六色的花朵，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家没事去通州内环路转一转。当然我们听说这个前两天刚播了一条新闻啊，通州也马上要限号了，所以您去的时候要关注一下啊。 你都去那儿，人家路又没法走了。 好， 路过的时候好好感受一下吧。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看看你说那磊， 磊，我说是磊，对对对，磊跟她老公商量了半天啊，这个怎么不读呢？我们读到了啊， 啊， 磊说，我嫁人的时候啊，我爸跟我婆婆说，让她多干活，这是我爸对于我的评价吗？我是不是捡的？错，我告诉你，你爸是一个聪明人， 哎、 我跟你说，真的啊、你爸你完全不是捡的，你爸这么说是完全为了向着你。嗯， 那你倒分析呀、啊，给人家 啊，你啊，这都还听不出来是吧？你就你没明白你爸为什么这么说对吧？啊，其实就这样啊。你比如说， 我觉得你也不怎么明白。 哎，不是，我真的这样。你比如说，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结婚的时候、啊、你爸到人家去，别让我媳妇儿，别让我女儿干活啊。这个就是不能让她干这个，不能让她干那、这个。 我们家闺女翠说， 哎， 老得 我问你、嗯，我问你，这时候你婆婆的心理是什么？对不对？你婆婆肯定，哼，不让她干活，嫁我们家来，我凭什么让她干活？对吧？但是你爸说，跟你婆婆说，哎呀，你让她多干活啊，这没关系啊，这孩子这个 皮实 、嗯，你让她多干活，你婆婆肯定说，哎呀，哪能嫁到我们家来，就跟闺女一样，怎么能让她多干活呢？ 哦， 明白了吗？这都是套路，我跟你讲，哎， 哎呦，大帅，你连这都预习过，太可怕 了。 长哥说，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姑娘。闺女突然说：“爸爸干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很快， 嗯， 可是一般的事情的时候总是磨磨唧唧的， 嗯，而且爸爸一般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孩子说话可太扎心了，干一般的时候是事情是磨磨唧唧的。我的妈！ 现在这孩子，我跟你说，他们的这个表达、啊、 都是人精，我跟你说， 一个比一个牛啊。嗯” 未来主持人可能不好干了。 哎，你刚才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小孩来电台做节目，我刚才找到了，哎，怎么找不着了、 啊、 对，风景平说了，我们家的熊孩子呀，到电台做非常小主播节目，最后呢，他对女主播说，阿姨，你真漂亮， 哎呦，多好啊， 妈妈说，漂亮是没有饭吃的，然后女主播说，孩子，你这是夸我吗？他就说了，说有本事又漂亮才有饭吃，呵 呵，这反应、 哦、 非常小主播，这是非常老主播，好吧？ 对，这不是一般主播比得上的，你知道吗？ 当然，一般主播也不进行这样的挑衅。我就想问问那个女主播是谁？遭受了如此大的心理冲击。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点全球趣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 锻炼的事、 锻炼的事儿啊。说65岁以上人群当中住院治疗的首要原因是原因之一是心力衰竭。 哎呦， 那如何避免呢？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坚持锻炼六年，中年的时候可以有望降低心衰风险30%。哎呦，坚持的，我已经放弃锻炼3-4年了。 哎呀，你这不是增高了吗？赶紧锻炼吧。 哎、这个真的不行啊！ 再说你已经中年了。 哎，好。 美国研究人员随访超过1.1万名成年人。研究显示呢，从日常角度而言，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至高强度锻炼的6年，这还不是一般锻炼就行。 嗯， 中年时可以将心衰风险降低31%。啊，另外呢，如果先前不锻炼，后来按照上述建议，这个建议的量来锻炼6年的呢，中年的时候可将心衰风险降低23%。 哦， 你还来得及， 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哎，研究还发现，如果长期不锻炼，那就增加这个冠心病的风险了。 哦， 因此中年人只要坚持适度锻炼，降低心衰风险也不嫌晚哦。 嗯，好吧，我这个 我该运动运动，确实该运动运动。这多少年不运动了啊？看一看我们另外关注的一条消息，就是说印度大学生日平均查手机154次这件事情啊。 之所以如此频繁的查看手机，是出于焦虑和担心自己漏掉最新的消息。 哦， 调查对象当中呢，大约14%每天使用手机至少3小时。 嗯， 那太少了吧？ 嗯、哼 约63%每天使用4到7小时。 嗯， 约23%使用超过8小时。 嗯， 至于用途呢，仅26%的调查对象自述主要是打电话。 嗯， 其他人主要用于登录社交网站、使用搜索查询功能和看电影等娱乐用途。研究人员认为，大学生们每天平均使用移动设备150次，对他们的健康和学业都不太有利哟。 嗯， 那可不吗？ 是， 比如眼睛就容易干。 哎，我这下了节目，我就要去 搞点羊水， 医务所看看眼睛。最近这个眼睛左眼特别干，而且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以后会有泪。这个包括会模糊等等的，哎呀，我得好好去看一看啊！眼睛可是心灵的窗户，我这么美的心灵，如果眼睛让你们看不见的话，多可惜啊！ 你这人还行，就是有点絮叨。 早点再来的时候。要我想着去爱去拥有，就算是再短暂的温柔，能重逢这人世已足够。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看时光的残酷，舍不得被遗忘。这命运我很满足，有你陪伴的幸福，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是哭过也挣扎过，心让疼碾过。等那一天落叶静静飘眼前，你不再想念，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为你打开时间的锁，让爱自由不被他束缚，每一秒轻轻重叠，请原谅点点的眼泪，感谢今生与你在幸福的瞬间。因为 你们有朋友帮我诊断了一下啊， 天哪， 熊二说你眼睛对应的是肝，最近熬夜多吧？真是，我基本上最近连着2个月吧，就没有在1点之前睡过觉。 哦， 哎呦，那我看来我得肝火上扬，去肝火 干什么了呢？ 那啊，不是，就有的时候就忙忙忙活到了那个点以后吧，看看手机，然后发一发， 这样特别容易就不自然就发胖了，就不知不觉就胖了 啊，会胖啊， 当然浮肿啊，等它排毒也不行啊。 哎、 我原来老上夜班， 会浮肿， 对， 我天，不行，我得去抽抽水，然后那。 我不想跟你说话， 去去肝火啊！ 不是，但你听那个许绍洋这首歌， 嗯， 是不是听着还是像花香？ 啊，这不是花香啊， 对吧？像不像？这个咪猫说，哎，我妈对我的评价就是奸懒馋滑， 嚯， 也没好印儿了。 哎呀，如此的这个真诚的评价。 小哥弟说，我是脾气好的时候特别好，怎么着都行，嗯，什么都能忍，但是脾气上来，我们家人说那就是头驴呀。 哎呦。 牵着不走，赶着打倒腿啊。小瑞的幸福说了，昨晚啊，带孩子写完作业之后，孩子说：“妈妈，在我们班同学妈妈中，你是最美的。” 哎呦， 现在这孩子都怎么了？ 最甜，这情商， 这都天天的，这好家伙，不行，我们得今天节目到这儿，我得回去跟这些孩子们学一学。 改天咱们聊聊孩子到底有多会说， 对对对， 或者说想不到他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好吗？ 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